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冯健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啦，翻嚟第三節嘅大軍閥啦，咁咧就原本 Anthony 咧就爆料，就話咧我哋網台界咧第一個即係選舉論壇咧將會出現嘅，咁咧就係、是、 原本就真係衰咗啦，你講到呢度 係啦，就本來諗住叫呢、這個麗閣選區係嘛， 係啊， 就叫做陳明恩一號嘅，跟住咧就係、是、二號嘅黃仲琪同埋三號嘅馮檢基啦，係嘛？咁啊，其实咧，我就本来先揾黄仲琪嘅，因为即系话晒当年都系即系学联啲即系旧战友啦咁样嘛。咁佢就叫我揾阿基，咁我都同阿基熟嘅，咁我同阿基讲话基，话奇话同你辩论，佢冇问题啊。哇！屌，我听到咁爽口， 爽快啊！ 佢话如果陈永恩嚟，佢就嚟。阿屌，咁我都大镬啦。Anthony send 咗个 message， 个结果系点啊？ 啊，唔系咁佢就话喂，嗱咁我又睇一次啦。 啊， 咁佢就觉得喂，你唔齐人，喂你咁样搞 呢个系记啫。啊，陈明恩点答你啊？ 咁陈明恩佢都唔系自己亲自答我，咁揾助手答我，佢 hea 你啫嘛，有乜意义啫？咁佢就话喂，呢、這个唔系合理嘅论坛情况，即系你冇阿陈明恩喺度。 哦，呢、這个系 你哋 又真系我要你 阿陈明恩讲乜嚟？ 咁陈明恩冇答过我，都话因为佢揾到助手 hea 我啦，咪头先讲咗咯， 即系话唔理咁样咯， 系咯， 系。不嗱，我哋咧就唔系好似啲即系传媒咁嘅，即系。你两个唔嚟，咁啊 cancel 咗佢，咁啊继续大军阀，咁啊好似头先咁啊闷到阿妈都明得啦。 嗯， 咁啊阿奇话要嚟，咁咪出嚟咯。 摆两张，唔系而家都有两张空凳啦，一张俾阿陈永恩，一张俾阿冯检基嘅。 系啦， 你咪请我嚟嘅咩？ 系咯，咪请你嚟咯，屌你咪真系咪有阿奇喺度咪照嚟咯。而家我就即系，唉咁啊，不如咁啦，我先嚟个规则先啦，俾一分钟你介绍下你啲政纲啊，你有啲咩希望咁啦。 一分鐘啊！ 係啊，咁 有冇同其他候選人講話一分鐘㗎？ 有嘅， 咁都要錄音啦。 計緊時啦， 下次我可能佢你嚟咗之後，佢哋會走嚟錄音啊！屌，話曬都會。 你家喺我擺個鐘喺個空凳度先。 好，你嚟，嚟 計緊啦嚇。 我諗咧，好簡單啫，我就離開咗個社區十二年。 嗯。 咁咧，我就喺個社區裏邊進行呢個選舉工程裏邊咧，就發覺呢個社區裏邊咧係凍結咗十二年。做好多社區建設咧，我期望都有人即係接手幫手做下啦咁。咁但實際上呢十幾年裏面咧，即係居民嗰個要求同埋訴求，特別一啲好即係其實好基本嘅一啲社區設施咧，其實係未做得到的。 例如咧， 我舉個例子咧，譬如係連接呢個西貢中心同呢個怡靜苑同埋怡靜苑同埋呢個麗安村嘅上蓋嘅避雨風嘅避雨嘅 避雨亭 有個通道咧。咁啊，搞咗好多年都搞唔到啦。OK， 咁咧就亦都好得意地咧，就係、是、我哋以往係覺得希望綠化同埋保育一啲嘅樹木咧、老樹咧，咁啊喺我即係唔喺在任嘅時候咧，就劈埋添啦。OK， 咁呢啲都係啲好基本嘅一啲嘅社區設施咧，我睇嚟我覺得呢個社區裏面越嚟越鬥嘅唔同陣營咧，就係、是、鬥呢、這個蛇齋餅種啦， okay? 鬥派。月餅啊，溝鬥大個 ，OK， 種啊鬥多，跟住日日唱歌跳舞咁，就係一個非常之太平盛世嘅好似嘅社區咁樣。咁食客個個都三千咁啦。 嗯所以咧就黃仲琪就 I am back 咁樣。 嗯， 即係而家十二年之後即係回來了咁樣，可唔可以咁理解？ 我覺得我能夠參選。有機會嘅話，我都會去參選。我都承諾過喺未來嘅時間裏面咧，每一屆嘅麗閣選區咧，我一定唔會缺席， 一定唔會缺席啊！ 係 即係屆屆都嚟啊！ 係 咁persistent， 有冇問題啊？ 冇問題。 我哋你又最清楚，我哋掉低書包出學校門口就開始選㗎啦。 啊， 選到冇得選咁解啫。 係。 點解唔選啊？ 喂，你問我呢個問題，我就想咁講，因為嗱，而家我哋冇乜即係選舉規則㗎嘛。 咁邊個話？ 喂，我哋 邊個話㗎？ 我哋先仲諗住老老實實咁樣 dead air 一分鐘啲俾。 邊個話冇選舉規則 啊？大佬啊，我哋呢個節目嚟啊，娛樂性嘛，我 打下播你聽下，收個投訴。 屌，我驚諗你啊！屌你真係我。我屌翻你選舉事務處轉頭啫嘛！喂 ，anyway， 不過入翻正題。喂，我哋即係劈低書包，即係搞政治，都搞咗十幾廿年啦，係嘛？喂，我人生最快樂咧，我想講我 share 啫，就係呢兩三年嘅時間喎，屌！你又重回呢一個嘅將光， 我以為你好失落添， 我唔失落啊！几捻开心啊！我 佢个空姐喎、啊，大佬，你谂 你冇嘢，大佬未经证实，你冇成日都讲啲嘢。 系啦、啊，屌你班捻样真系，阿奇真系几好嘅啫，帮我顶 个。净系掂下个膊头都冇捻落去，除非有 video 睇、啊，我就信啦。 系啦、啊，唔系系啦，喂，你答我先，屌大佬，你讲下我嗰笔大佬。 佢咁讲，我就咁讲啊，大佬，我头先想冲入嚟帮你护航噶啦，系咪？我多年从事呢个杂志嘅经验，呢啲咁嘅相，大佬起码都连环图啊，系咪？ 喂，点啊？喂，大佬啊，即系咁辛苦， 都冇乜冇候选人同我辩论，求其讲下得唔得啊？ 得，咁你咁辛苦走嚟咗呢个圈，无端端又真系， 喂，真系好辛苦啊？你觉得？乜原来喺咁多年里边做社区工作，你觉得好辛苦啊？ achieve 唔到啲乜嘢咯？你唔覺得係咩？ 我諗選立法 喂，正如頭先你講，喂嗰十二年嚟，喂咁多社區問題都未解決啊嘛，大哥。 但有啲真係解決得到噶嘛？應該。我舉個例子，舉個好簡單例子好冇？啊好笑噶，即係你睇翻個畫面咧，自然咧就會有衝動出嚟選嘅，好得意噶。咁咧就大約半年前嘅啫喎，選舉嘅時候，半年前。咁咧就係、是、有幾棵樹喺正。冯检基员办事处门口 系 劈咗 ，OK 劈咗 ，OK 劈咗嘅时候咧，过咗个零月之后咧，就有报纸就报道工联会啊陈明恩指住棵树啊斩咗我哋啲树，一定要保护我哋啲树木，咁好似哭丧咁。 嗯， 我以为成功争取树叶劈添佢。 唔系，但嗰棵树真系劈咗，得翻个框嘅啫。 我知我嘅意思，我意思 咁啊，指住棵树，我系觉得奇怪，喂你 咁啊，冯检基就做嘢啦。你想 唔知咪咩树讲埋啲虚无缥缈嗱，我联络树木办啊，点啊点？讲真啊，大家如果为咗街坊嘅话，出去揽住棵树啊，都唔俾人劈啦，大佬劈几棵咁古嘅大树，几大工程啊？劈完都唔知道，唔系嘛？ 唔系你举咁多例子，都唔系好多啫，一个啫劈树啫。其实你想话俾我听， 啊仲有啊，仲有啊， 我知啊，得啦，即系你想话俾人听，你有对呢个社区依然有好大 的，唔系啊，即系你都觉得 系咪啊？你 我都覺得嗱，講真，我即係好空降落嚟個社區嘅，不過二十五年前劈低書包，跟住來出上選啦，因為讀又讀呢科，大家一齊參與係咪？打一幅地圖啊，呢、這個區邊、這個區咧？呢、這個區啦，咁啊落嚟嗰個哇公屋，我唔係住公屋嘅，我住啲私人樓宇舊樓嘅。廿五年前落呢個社區裏邊，真係腳毛又好，一磚一木又好，睇住另外兩屋苑起好又好。我都其实屋企人都住喺嗰度。如果你真係话想你当见下街坊又好探下亲戚又好做啲社区工作又好真係冇压力㗎喎做返落嗰个社区。如果你住喺嗰度嘅话或者 但都唔一定选嘅。 哎可以唔系选嘅。咁选又点呢廿几年前都系咁选㗎啦。 嗱咁嗱个问题就系呢、這 个问题喺度。 嗱，我讲俾你， 话俾你听，去咗一个你完全陌生嘅地区里面去参与选举呢你会感觉到好辛苦，哇！啲社區問題又唔識，哇！你試下行去嗰啲咩竹園村嗰啲咁鬼高，哇！做到天台做完家房，你覺得好有壓迫感。而家其實， 喂， 如果落翻社區裏邊，你探下街坊，唔好以為幾開心啊！ 我哋唔好集中喺嗰啲樹木啊，嗰啲社區問題。 我都叫唔 喂，但係即係一嚟到嘅時候咧，即係你講話選嘅時候咧，分別有不同嘅人啊，即係唔好 anonymous 啦，即係唔好講係邊個咧，就 喂講清楚啊！嗱，最憎嗰啲人咧，背后就讲人坏话。 嗱，包括 对住个麦咧就唔敢讲，我首先对手讲噶。 包括阿达仔 啊， 打俾我，哇，期选咩咁样？我唔知喎、 啊。点解达唔选咧？佢应该选差数，应该 佢就话问我点解阿期会选阿达啊？李永达啦，即系我哋而家 高达顺风耳， 顺风耳嘅其中一个节目主持人，大家问我， 佢系咩 啊，大佬？李永达咧就学联啲人就咁问。 咁跟住咧，好多人咧就有個咁嘅猜疑，即係我都將佢哋嘅 message 咧，其實都 send 咗俾你。喂，大佬，你咁選大票喎、啊，阿琪大鑊喎、啊，阿機會冧嘅喎，咁你點樣辯解呢一個嘅 scenario 咧？我想聽你講。 啊，對我嚟講咧，好簡單啫。十幾年前咧，我都同阿馮檢基支持嘅候選人，不過淨係見到馮檢基嘅啫嘅候選人啊，同埋呢個工聯會選過嘅，我從來都覺得工聯會同馮檢基當選冇分別嘅。 嗯，點解咧？ 我都覺得佢馮檢基唔係民主派。當年啊 ，reasons， 當年 OK， 我哋撇低書包啊，參加政黨，佢就參加港同盟係嘛？ 係， 我係參加民協。佢由頭到尾，陶君係咁恥笑我啦，係參加啲人嚟 嘅，咪正常啦、啊。屌， 個個你知唔知我哋個個同學啊，都參加港同盟噶啦，港同盟先係民主派，啲咩民主派、啊？ 都民協 咁我唔係喎，我做基層嘅喎，我做地區工作 講樹嘅喎，咁係咪啊？屌， 即係做咗我唔係做民主都可以做地區工作，冇壞嘅。我都堅持好耐嘅。见亲一次旧同学聚会，佢就笑足我一次。真嘅，嗱你自己讲啦， 入 嚟啦，咁好似个即系逐啲好讲，我跟错大佬咁，好似个话咧，我嗱我哋啲啊正义凛然港同盟民主党，你哋嗰啲偏偏 后期唔系啦，后期嘅民主党同盟唔系。 跟住咧，我唯一个转捩点嘅啫，就系临时立法会。OK， 临时立法会嘅时候咧，我就觉得。睇人同埋睇政党啊，睇历史咁长 ，OK？ 哇、今日我支持政改方案啊，听日我反对政改方案，反对所有嘅反对派。你睇多啲历史啊嘛。嗰阵时我记得我同冯检基，我就想北京俾人拉去抗议，你都有去噶。 我咪就系嗰阵时 你过回响关咋？ 我收咗回响卡嚟屌嗰次就系。 我过到我同阿徐发弟过到关 ，OK？ 咁啊上咗北京度抗议，冯检基喺北京嗰度开会 ，OK？ 就系呢个转捩点啫嘛。 但系后期阿基都 OK 啦，经历 咁你就每嗰时搞 唔系？我想问啊，后期啊，后期无论03年嘅七一啊，跟住嗰几次嘅投票， 我简单讲一句实话，佢当唔当选，我冇乜意见。正如1999年嘅时候，我唔会觉得佢介我票噶。 嗯， 我同民协同埋工联会一齐选。我赢咗，我唔会觉得阿基，哎呀，我现任议员，我求下你唔好过嚟介我票啊！ 嗯， 我输俾工联会，会输俾你噶，唔都系咁啦。你遇得出嚟选，遇得佢追杀啦，系嘛？民协冯检基专系追杀脱离民协嘅人噶啦， 系 呢个系历史嚟噶嘛？ 但系 咁有乜问题啫？ 系咪追杀殷启荣？ 我唉、哎，我唔知啊，有啩？陆家明输咗啦，嗱，陆家明输咗，你嘅同学啊， 唔系我同学，你同学， 我同学啊，你战友啊，学联战友 ，OK， 杀咗陆家明，民协 ，OK， 杀咗民主党嘅代表，输翻俾民建联，够唔够跌堕咧？你话？ 嗯，喂，阿基就咁同我讲，喺电话度咧话嚟唔嚟嘅时候， 你唔好成日喺隐藏呢啲嘢， 唔系啊， 佢想嚟啦， 大佬， 喂，大佬，我叫佢上嚟，大佬，个个一代冯建斌都问问题。O K， 冇所谓啦，帮佢问问题。 喂，唔系啊，我有啲老味 啦，屌你！ 你背后 选人嚟噶嘛？屌你真系， 我候选人得我一个嚟噶。 一，佢话 我以后 点解你最后尾嗰几个月先话落去？大家一场朋友，点解？ 对港人，我系好正确嘅，我选举报名期里边宣布参选，我所有嘅竞选，我早啲，佢系咪早过我先？唔该，早过我，早过两年，所有竞选经费，唔该你今次选举里边报销法，包括你派过嘅月饼， 嗯 ，OK， 所有候选人喺个选举期里边报名得咯，我使唔使落嚟拜土地啊？ 呢个问题唔系关键，即系佢话你识佢嘅。即系过咗嗰阵时候， 佢真系对我 打个招呼啦，打个招呼都要啊。 佢追杀我都冇打个招呼噶，唉，真系。 咁你好似同佢和好如初噶嘛？系嘛？本来 咩和好如初啊？我同你有冇 我唔知啊？我问你啊，你有冇同佢和好如初啊？ 我亦都冇同佢有任何过节，只系选举啫。我又唔系去杀父仇人，佢又唔系我杀父仇人。大家讲正纲、讲道理，喺街坊面前做服务，边个好咪投边个咯。系咪？ 咁但系 我话我以前都好惊噶，冯 唔系，但系点解咁迟咧？如果你真系想赢佢嗰个位嘅时候，呢个系佢嘅疑问咯。 啊，咁我可能 即系你一早可能一年前，即系例如你知道啦，而家区议会都唔可以话系几个月货仔噶嘛。你年零两年 咁、我唔系一般嘅候选人啦。对我嚟讲，我呢、這个区系我嘅根嚟噶嘛，系嘛？我黐条根，又喺翻条根嗰度选。 有問題啊？ 好，咁過去嗰十二年，你呢條筋其實你係咪已經完全離開咗，定係還是係十二年之後你先翻轉頭？ 對唔住，我從來都唔覺得我離開呢個政治。我即係最折墮嘅時候嚇，即係拜呢個民建聯郭必珍所賜，多謝佢。OK， 令我好似你咁講脱苦海啦，唔使做啦。咁咧就我亦都入咗電台做咗即係八九年。OK。我都邀請過你做嘉賓啦，我從來都冇脱離個政治啊，係最尾我都睇到唔對路啊，唔通即係 但個社區咧， 商台裏面攞 社區咧 咩？哎呀，我落去派種啊， 麗閣我意思， 我麗閣落去派種啊， 嗯， 我落去做月餅啊，唔係嘛？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啦，唔係我啊 ，OK， 係咪你大佬？我睇住你，我年年都拜年，我日都經過度食飯添，係嘛？我行埋去支持你簽名運動啊，唔係嘛？ 嗯， 系咪？ 咪所以佢嘅疑问就系你。 咪、那个疑问好简单啫。 出走咗十二年， 喂，唔好 突然之间翻转头。 喂，咁讲啦，呢个十二年里边当个托付个社区俾你啦，好唔好？以前譬如举例子，冯检基选边个区咧，个区都差唔多选民啦，系嘛？啊，佢追杀阿傅伟乐嘅时候，咪落石硖尾咯。 嗯、 OK， 我谂我嗰单官司之后冇得捞嘅时候，最开心可能唔系工联会啦，可能系佢啦，系咪捉咗我攞到社区啦，搵条僆出嚟选赢咗，啊，输咗票啊，好高票啊，哎，跟住我过嚟选啦，咁又转过嚟丽阁啦，咁大佬佢可以因为所有政治部署做一个决定噶、哦，系咪？咁你问我喺边度选，我想选。我可以選翻我而家住緊荃灣啦，或者選翻係我條根嗰、那個麗閣村咯。 嗯， 咁點解唔可以選啊？係嘛？點解一選 翻翻頭先個問題啦？咁 我想好重要一個問 題，你想選都係想贏啫，早少少咪多啲機會咯，好過臨尾最尾嗰個。 我覺得好早噶啦， 對你嚟講覺得早。 佢早喺選舉期裏邊落去報名，然後。讲你嘅政纲，透过竞选运动知道啲居民嘅需求，去修订政纲。喂，大佬，我使咩同你一齐去派种派月饼啊？喂，你就唔使讲嘅竞选经费啫，我要嘅，啊，因为我唔系现任，其实现任使唔使计咧？都喺我啊，你 咪整个社区服务处嗰啲咁嘅嘢咯， 唔使计，梗系要计啦，系咪先？ 可以搏懵嘅。 工联会就系啦，就话啫。工联会就话啫，或者我入社民联啦，咁社民联帮我做，咁啊当社民联派月饼。啊！不，黄仲奇亲手派咁啊， 嗯， 咁即系大家都系走紧法律罅啫，我觉得冇乜需要做啲嘢，多我一个又唔多月饼，我讲紧，嗯，少我一个又唔少，冇所谓。 咁无间道嘅指控点啊？简单啲直接答啦，即系话你嚟 间，你话冯检基嘅无间系无间道， 唔系我唔知冯检基系咪无间道啊？即系虽然我都对佢即系 你评价下佢啦，你评价下佢啦，你熟过我啊？ 唔係，咁我選舉論壇咧就係你為中心嘅。 你問我有乜用啊？ 即係因為始終嗱，即係雖然啲人唔喺度啊，咁即係其實你係一個被質詢嘅對象啦。 啊，好。 咁喂，咁其實佢都咁樣講啊，佢就話假假地都係你師傅啊，係咪？即係叫做咁你突然間你嚟選，你又冇勝算喎、啊。佢話你冇勝算喎、 啊。但我一定要講呢句説話。第一樣嘢咧，我唔好講司徒嘅乜嘢，即係武俠片咩嚇，就唔講呢啲咁得意嘅，即係大家去都係攞三批啫，有都係攞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一樣嘢就係話咧，千祈唔好講界票啊，邊個贏。 咁你有冇勝算？ 喺嗰個選票裏邊，喺市民手裏邊，一日未投票，唔好講話邊個啊，我贏緊，你落嚟攞我的票。 嗯， 冇感觉。你即系当你当市民系乜嘢咧？你当居民系乜嘢咧？ 我啲票系你嘅， 你嘅，你嗱，你泛民几个政党可以协调咗，其他我又我想讲，我参与唔到协调噶，我冇得协调喺泛民机制，你最清楚，冇得协调噶。你当候选人又好，乜都好，冇得协调系几多政党我霸咗噶啦。OK， 咁、任何人都系叫界票。OK， 咁你可以咁理解，因为我系一个联盟嚟噶嘛，你过嚟。即系你雨伞兵又好，独立又好咩？独立就系收钱噶啦，雨伞就系戒票嘅咁。你可以用啲咁嘅概念。不过呢个样嘢亦都唔系好公道。最尾投票系喺个居民手上。 咁但系客观效果，你同 个客观效果，我都有机会 票源相近，咁咪益咗工联会。 系啊，一样嘅咋。1999、2000年嘅时候，那个选举都一样。我出嚟选，对住冯检基嘅支持者、支持嘅候选人同工联会一样嘅咋。唔好忘记一样嘢，其实。麗閣選區是一個民主派的票倉嚟㗎， 最高谷峰嘅时候四五千票，选到今时今日冯检基2100票、2500票，讲真的你都丑啦。点解？点解啲人唔满意唔出嚟投票？点解背弃？其实唔系背弃民主派，觉得佢觉得冇候选人都得噶嘛？咁都千几二千票去咗边啊？工联会食晒啊？冇啊！工联会年年都系千几二千票噶啦，系咪？咁呢个即系唔好用啲反智嘅逻辑，就系呢个区系我嘅，嗱你唔好过嚟啊！嗱我你过嚟就戒我票。有咩道理啊？咁你1992年嘅时候，原来你真系想戒我票噶，系嘛？你真系1992年嗰阵时想我死 嘅。1992年嘅嘢。 你喂我几有啲街坊唔记得，或者你哋啲朋友仔即系未出世唔记得，你记得噶嘛？ 我 记得我俾人追杀噶嘛？你 嗰度 俾人追杀， 我系嗰度选民嚟噶，大佬。 你记得噶嘛？系咪先？ 系嘛？ 即系我嗰阵时我嗰阵时可能冇戒票呢个字眼，我就觉得啊，我都几勤鸡喎。 唔系，我只系关心一个问题啫。阿爷咁憎冯检基咩？咁样即系 阿爷咁憎冯检基咁眷顾佢系嘛？ 喂，点解咧？你谂下，冯检基今次喺个雨伞运动里边，喺嗰个即系政改方案里边，喂，紧跟呢个泛民路线咁样，你真系要惩罚佢咁样？我有个咁嘅疑问啊，坊间里边啊，系咪啊？阿奇系咪走嚟即系令到佢输，等佢连超级区议会都冇得选？ 我对唔住，我一定系想冯检基输。冯检基唔输，我点赢咧？我梗系想输啦， 唔系佢输你都未必代表你赢嘅，因为可能系工联会嘅赢。 工联系咁问题，但即系透过努力，我唯一会输 系 嘅机会咩咧？ 系 就输俾明报同苹果嘅啫。 系 呢啲咁嘅标签啊， 系 嘅话我系最有机会输呢样嘢。啊，个问题唔紧要，我觉得有啲即系街坊咧都睇住我大，佢即系睇人、睇政党、睇历史， 系 好长嘅， 系 OK。除咗我體型有啲變化之外，啲街坊係識噶嘛？你話勤力， 所以阿基有驚啦。 我係咪勤力啊？ 佢就話咧，如果你攞多過300票咧，佢就掛得，係咪咧？ 如果 你嘅判斷， 我攞多過2000票，我當選。 鬼知啊，馬女人啊，屌你攞唔攞到2000啫㗎？ 係啊，我上次都係1700 幾。你離開咗12年，你翻去，你攞得2000。我唔系我有疑问啫， 你有疑问，我都可以有疑问。一日未投票，我都要说服我的街坊。喂，我真系翻嚟噶，大佬，大家有一比，系嘛？你想一个议员服务你啊，定还是一个超级区议会嘅立法会议员助理服务你咧？咁你可以拣噶嘛？你想公务员会服务你，你想多啲福利，你咪投佢咯。 嗯，喂，大家奇啊，翻去咧啲八卦少少咧，就即系我都系睇新闻嘅啫，就。当日嗰啲即系你都反应快嘅人嚟噶啦，头先我都未开波，你已经抢同我斗抢。 唔系我不嬲反应慢过你好多， 系咩？唔系我而家发觉你反应。 唔系你学联秘书长，我又学联，即系跟你尾， 扑晒街啦！喂，当日啲记者问你，喂，系咪呢个黄楚标同郑经汉叫你出嚟？ 哇！你呢个真系老屈啦！哇！你知唔知好得意啊？嗰日啊， 系 苹果啊，一问完呢个问题之后，那个记者咁。哇！覺得啊，我仲 check 你唔到咁樣。 佢話你轉身走咗去，跟住你反應好慢。 轉咗身走咗去，跟住翻嚟，哎唔係啊咁啊。 咁你點答咧嗰陣時候？ 我咪話唔係咯，仲坐邊？我唔識佢，我淨係知道佢嗰陣時送埋啲收音機咧，我係追佢債嘅。係債。係啊，因為啲收音機未俾錢。 係 咁簡單，冇可能。 大班咧？ 大班嚟啫 嘛。唔係大班有冇份咧？屌！有冇出嚟想喐下機啊？屌！ 系点会啊？大班， 但系你个反应好奇特咯。苹果嘅描述啊，就 因为所以苹果描述我反应好奇特，佢话我吞吞吐吐， 系啦，即系唔系好似之前口若悬河咁样 冇咯。喂，大佬你唔好纯睇报道啦，纯睇报道就系 街坊嚟噶嘛， 有关系啦，系咪？你纯睇报道就同你有关系，你都唔信啦，系咪？ 我唔知啊，而家屌你知？ 你唔知真定假啫？我话爆料嘛，你话 我唔知你坚定流啊？ 爆料啊？ 唔系我唔知你坚定流啊？你嘅反应唔系咁慢嘅人嚟噶嘛？唔系咪唔系咯？ 咪唔系咯？ 咁射佢咧咁样系咪？ 咪唔系咯？嗱，再反应快啲，唔系。 但系嗰日嘅写法就好似， 其实讲真都有一样嘢，我都有啲错嘅。哇，心谂你咁都谂得到啊？所诶、哎，反正真系有啲谂一谂啊，转唔到啊。都有，即系突然间你问我，有啲问题谂都谂唔到嘅。啊，你都系够刁钻，跟住仲吱一声咁样。佢麦冇收到啦，我心啊，你都几得意喎，我原来你想 set 我咁。 set up 你。咁、但係大班喺个过程里面冇叫过你去选同阿基，或者唔好同阿基选，冇，完全冇。冇话冇 清楚话俾你听。 係。 冇，绝对冇，100%冇。 係。ok。但係佢今次又冇 clarify 㗎喎。大班。 有啊。 有咩？ 哎呀，越洋讲得好清楚，就话投诉你八方又话告嘅，成日大班告人㗎啦，系咪先？有冇乱讲啲咪告你啊，大佬？ 屌，我唔惊佢啊！屌，而家大哥系咪？又唔使靠佢系咪？屌，佢系我哋手下败将，我哋惊佢咩啫？ 唔系你，唉，我唔理啲私人恩怨啊！ 冇啊，我冇同佢冇私人恩怨嘅，屌，系佢好多私 选举论坛啦，正经啲，正经啲。 唔系你点样评估你自己胜算啊？啊！佢真系话你冇乜即系胜算，你咁样做嘅作用都就系界。 我有信心，我相信街坊嘅。 唔系我头先 同 埋 我要讲一样嘢，丽阁村嘅选举咧，同第啲区有少少唔同。 嗯， 过去咧，其实丽阁村咧经历过好多次选举，啲街坊好精明。 嗯， 真系好精明。我觉得喺个选举嗰个上边咧，系大家系有立场嘅啲街坊。嗯、我从呢个社区里边，由右派都有一定嘅人数里边咧、嗯，以前好耐之前， 国民党嗰啲 系咪都有李郑屋啊等等，佢哋系好清楚嘅立场，佢都好清楚边啲人系做咗好醒目嘅。 嗯， 咁、我又唔系好担心。OK， 咁唯一。一樣嘢可能有啲新嚟嘅居民，咁可能佢有對我少啲認識，我諗我就希望能夠加強少少宣傳啦。咁但係我就唔係太過擔心嗰個選情嘅。咁當然啦，有少少唔同心態嘅。OK， 以前咧就選舉係我生命唯一嘅一個事項與工作。職業 ，OK， 而家 唔係職業嚟噶嘛？咁你更加有陣時，你覺得退後一步嘅過程裏邊咧，你會睇到同人傾嘢嘅時候咧，你唔係太大壓力嘅，你唔會有一個感覺就係話，哇呢、這個人係對家嘅，你就會標籤佢。但我睇落唔係嘅，啲街坊都唔係咁嘅人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反而呢種咁嘅接觸咧，都幾舒服，同埋令我有啲信心，我覺得都嚇。 但係你覺得會唔會好似阿基咁講，你即係、一半嘅票都攞唔到咧？ 我想 你攞佢一半票都攞唔到，佢話即係話你兩個1000/1000嘅機會。 知咯，咁好簡單啫嘛。年年都告急㗎啦。嗱，你如果你有，如果你冇睇選舉論壇咧，你上翻去 YouTube。睇翻2011年嘅時候，人民力量同阿馮檢基嘅辯論，嗰陣時工聯會都唔喺度噶，工聯會都唔喺度噶，得幾個其他嘅候選人啦，有一個我唔識啊，唔記咗啦嚇。 劉羅嘅成班， 咁阿基都有參與辯論嘅嚇，都係年年都告急啊嗱，個策略告急亡黨，集中票源，請支持馮檢基，年都係咁噶啦。咁街坊亦都清楚嘅。咁咪覺得好急嘅啲，咪投佢票咯，係嘛？有啲睇清楚，咪投我票咯。中意食嘅，咪投工聯會票咯。 嗯， 係嘛？分得好清楚噶。所以你唔好話你告急，你忙黨，啲街坊係啊，好緊張咁。 重要咩呢樣嘢？忙黨 知啊，我唔知啊。啲記者，包括何君衡咁，咪會主述人哋忙黨喎、啊。你有咩反應啊？啊，你阿基話得300票會死、啊。 唔係阿基忙黨，其實我唔係好關心嘅。我只係關心工聯會係咪即係可以如人得利啫。 所以我個前設裏面，我希望勝選，我覺得我可以頂到工聯會。我咁多年裏面咧，對住嗰啲飲飲食食啊，而家呢個都係小兒科。唉，以前啊唔係咁，而家工聯會好勁。你以為咩？我以前見到啲街坊派包咗間酒樓食足一年啦， 都唔搞你唔掂。 咁 今時唔同往日喎、 今時 食同民建聯冇呢樣嘢喎， 係咯 咩？ 食唔同噶，屌大佬， 食唔同咁咪幫補下啦。 人哋而家又搖籃到墳， 又 點解淨係 唔係抗通脹？ 點解淨係一個月餅咧？一年？点会净系一个种呢系咪？ 我唔知道、你知乜嘢？ 即系好长时间嘅，即系地区嘅。 咁有好长时间咪一日三餐？ 系一日三餐咯，一年365。 咁冇问题啊，呢是有福利嚟噶嘛、 哦，喂，系喎，即系头先你有一句咧，就系话咩北京眷顾冯检基，其实你系想讲啲乜嘢？ 即係 點樣眷顧法咧？ 係點樣眷顧？ 唔係啊，其實咁我都係亂講嘅啫，有陣時亂講意思就係我都係猜測、臆測。有啲人好得意㗎，佢都話：啊，黃仲琪乜乜乜戒票，你責唔責？你係咪啊？啊你否認啊？黃仲琪否認自己點點點一樣啫嘛。我咪問翻啦，我話北京眷顧佢 ，OK？ 你話係唔係咧？咁馮檢基 點樣眷顧佢咧？嗱，你間時就喺佢嗰度出身啦，你做個徒弟啦，佢話齋嚇。咁你梗係知道佢有好多嘢。 我知少少嘅啦。 佢 知少少噏嚟聽下，知少少都講嚟。 哇！即係你話，係一講話收呢個中央錢收資源嘅話，我第一個嘅直覺咪話好簡單，其實你都知有報道曬啦。咁多年以嚟，呢個董建華嘅特別顧問葉國華究竟捐咗幾多錢俾民協咧？每個月十萬捐咗幾多百萬咧？咁呢啲唔係捐過，啲錢係真係 政治酬用， 有申报 系啦，我唔 政党收唔使申报嘅， 即系呢个系咪眷顾？咁我觉得系眷顾咯。 叶国华地下党员嚟噶喎，大佬， 我唔知系咪 嗰阵时候做特别顾问系及实呢一个嘅董建华呢个 系嘛？咁呢个咪收咗几百万咯？咁我咪系咯。 而家仲有冇收噶？ 我点知啊？你问佢，大佬问我咁， 我以为你 update 啊嘛，大佬 做网媒，你问佢啦，你叫答啦，所以我咪最好就辩论咯。 即系如果你见到阿基嘅时候，你会问佢你而家仲有冇收？你仲有冇收叶国华嘅？ 咁我可能我会搞啲传媒嘅吹风会啊，但系你又唔好录音我讲俾你听，你同我问翻个候选人，我用呢个方法都得噶。而家冯检基都用紧呢个方法噶啦。 好似系佢个 office 文协都系叶国华有份俾钱嘅，好似佢哋嗰阵时候自治嗰个物业系嘛？ 你查啦，睇下咁多年嗰个交易记录，可能而家系文协唔知道用低价买咗定点，我唔知啊，我估噶咋，大家咪去查咯。呢啲走晒记录噶，系咪？哇！即系我谂咁多年里边都饮咗好多奶水，今日文协咁茁壮成长，都有一份功劳啩。 即系话佢都系共产党其中一个眷顾嘅一个组织，呢个指控就系、是。 我冇指控啊，你指控啫嘛。 我唔係我指控，咁你 provide 啲咁嘅 evidence， 就自然會有咁嘅結論㗎啦。你冇得走㗎， 我冇結論㗎。 你頭先你講咗佢啲 office 啊，每個月十萬啊，幾年幾百萬啊，喂咁咪唔係共產黨眷顧啊？嗰啲咁係做咩啊？ 結論你講 送啦，大佬，嗰啲免費午餐啊，大哥，嗰啲唔係㗎嘛，大哥，係咪先？ 錢仲何來？ 喂，共產黨俾得錢嚟，梗係有嘢收翻嘅，大哥，唔通冇啊？係嘛？咁嗰個唔係捐款，嗰個唔係政治交易啊，大佬。 政改裏面投反對票係咪啊？ 唔係，我就係點解咯？俾咗咁多錢啊，基仲投反對票喺政改咁關鍵嘅問題上面，係咪？阿爺要過喎，除非阿爺真係都唔想過，所以叫阿基吹雞都唔好過咁樣，會唔會咁咧？你嘅估計，你嘅判斷， 我冇估計喎，你自己估啫。 唔係我話你嘅評論 啦，你群分佢啦，你自己打嗱，有冇電話錄音㗎？可以打電話俾佢唔得咯。 你同佢咁熟，你嘅 我點會同佢熟啊？ 你嘅計算，你覺得佢嘅計算係點咧？ 我唔知佢計算 收咗咁多錢，嗱你嘅指控啦， 我冇指控。 跟住你個政改方案就唔否決，唔投贊成票。咁如果你係爺，咪懲罰你阿基咯。我嘅推斷就係咁樣。你唔使指意选超级区员啦、 啊，即系受人钱财就唔替人消灾啦。 冇错啦，会唔会咁嘅情况？会唔会有咁样嘅环境？ 问当事人啦、 啊，我唔知啊， 我问我啦， 系咪？ 好嘛， 好，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好啊，多谢呢、這个吓 黄仲琪， 系黄仲琪啦。 其实佢个区咧，黎国嘅候选人咧，仲有一号嘅陈明恩， 醒啊， 同埋咧有三号嘅冯检基， 系 有大台嘅方 国咧，就你选举事务处嚟揾我。我有晒 WhatsApp 记录嘅 Anthony， 就我揾个陈永恩，亦都揾个冯检基。 揾过。 你唔肯嚟，咁我代替咗冯检基嘅角色噶啦，已经抗分呢个王。 喂，唔系啊，我问下你，究竟今晚系咪真嘅？我问最后先问你话真，我先过嚟嘅。 咁嗰你两个对手 一条友 做契弟，唔肯面对你，咁啊唯有揾你嚟顶一顶咯。大佬，我哋又宣布咗咯。 咁你晨早同我讲，你话师傅到，师傅到，我就嚟噶啦嘛。 咦、你嘅师傅即系鸠叔嘛，有乜计仔啊？唉，好啦，可能听完你讲之后咧，冯检基下个星期咧就上嚟。 我晚晚都得，随时欢迎。 OK， 好嗱，拜拜。